九八八七错。 新春杰， 边个叫我？冇人嘅。 新春杰， 边个？边个？ 零零二档案之 鬼跟住你 上集。 知啦，今晚悠悠巴不见不散啊嘛！你由寻晚讲到而家成十九几万次， 老老实实啦， 究竟系我生日，所以你想庆祝，定系其实你自己想帮自己揾借口去蒲啊 ？Yo bro， 我都有得你叫豆腐星啦，即系话我白壁无瑕，全身不沾任何人间烟火。嗱，如果唔系你，我先至唔会去呢啲。咁乌烟瘴气嘅地方啊，都喂， 失觉晒喎！咁勉强嘅话，今晚我哋就是但去打边炉啦。 哦，打边炉梗系好啦。不过你知啦，生日一年只得一次，我写明陪君子都要啦。 知你啦，成日揾我过桥，其实咪又系自己上去。 知我就喺莫入进杰兄啊，所以你一定要长命百岁，千祈唔好早死过我啊！喂 ，Yo bro， 发生咩事啊？俊杰，俊杰，俊杰 ，bro， 发生乜嘢事啊？我而家喺边度啊？ 先生，你醒啦？你啱啱出咗意外，所以送咗你医院啊。 出意外？咩事啊？ 详细情形咧，我都唔系好清楚。你等阵可以问啲警察，不过我哋检查过噶啦，你其实一啲外伤都冇，所以唞多一下咧就可以出院。 姑娘啊！唉，讲唔到两句就咁走咗去。话晒我仲瞓喺张病床上啊！搵杯水饮先。咦？医院冇水机噶？ 先生啊，想问下边度有得攞水饮啊？ 乜你见到我啊？ 吓？我唔系盲嘅，你又唔系透明嘅，我点可能睇你唔到啊？ 咁你话俾我知，我而家着紧咩颜色嘅衫啊？ 先生啊，我只不过想饮杯水啫，唔需要做智力测试噶系嘛？唉，最多我自己去搵水啦，唔打搅你吓。 先生，我唔系华人，亦都冇恶意，只不过我真系冇谂到，原来你真系见到我。 我啱啱先至醒翻，跟住就俾人通知话我出咗意外。其实我而家仲好 blur 噶，我冇乜心情同你喺度咕啊。不如就咁啦，告辞告辞。 唔好意思，麻烦你听我讲两句啊，就两句一。 好啦，你快啲讲啦，我好口渴啦。 其实系咁嘅，在边度啊？点解我瞓喺地下度噶？ 先生，首先恭喜你啊！你可以喺56岁呢一年脱离苦海，早登极乐。我系你嘅黄泉导师，你可以叫我做 Albert， 又或者可以直接嗌我嘅 title 都得噶。 title 咩啊？ 唔系咩啊，系死神。Anyway， 都只不过系打份工，所以唔需要理会咁多嘅。讲翻正题，由于你系死于意外， 咪住，你话边个死于意外？ 我真是大懵啊，咁都可以 miss 嘅。其实你嘅身体啱啱就被车撞死，不过因为啲特别嘅原因，所以你就停咗喺度咯。 即 即是说我已经死了 Exactly， 你现在的状态呢，专业一点我们就叫做中阴身，普通人呢就叫这些做鬼。 我是鬼？不可能，我都未死。 是的啦，我每一天都要重复解释几百次，我都真的不想理你，接受到的就接受，接受不到的呢都要接受。 我不信，你给本生死查我看看，我不可能那么短命的。 的而且确你是不应该那么短命的，是我们的名册部门的同事呢就不小心写错名，原本逻辑上都可以立刻恢复你条命的，可惜啦，你的身体实在懒到救不回啊，所以为表协议呢，我代表地府送你一张 coupon， 只要你满足上面的条件，你就可以合法地停留在人间多十日的啦。 事发经过就是这样。 讲完了是吧，我喝水了，拜拜。 等阵， 哎呀，好了啊。点解我好似掂唔到你咁嘅？ 我咪讲咗咯，我死咗啊！我系鬼啊！ 鬼？ 我都唔想系啊！但喂喂喂，你点啊？医生医生，人晕咗啊！ 九八八制作，鬼跟住你。 头先呢个梦真系奇怪。以为世界边有鬼噶，吓小朋友就得。 由于我啱啱先死，所以点吓人我真系唔识。 失惊无神讲嘢吓死人咩？点解你仲喺度嘅？ 你唔记得啊？我话我见到死神，跟住死神咧话搞错咗，所以俾咗张 coupon 我，只要满足条件，我就可以留喺人间多十日噶啦。 咁你就快啲去完成你最后嗰十日啦。点解仲跟住我啊？ 因为你唔系我留喺人间嘅条件咯。死神话，只要揾到我车祸嘅目击证人，而佢咧又可以见到我兼开口同我讲嘢，咁呢个人就系我要揾嘅人啦。 我仲好后生，你唔系嚟想揾替死鬼系嘛？ 听讲有啲鬼嘅 coupon 咧系可以咁用嘅，不过我个唔得。 咁。我有乜嘢可以帮到你啊？ 哦，其实好简单噶咋，你只需要准我咧贴身跟住你就得噶啦，然后咧帮我完成我嘅遗愿。 唔，咪住先，你想我帮你完成遗愿？万一系杀人放火，我咪好大镬。我谂我真系帮你唔到啊，你去搵另外一个啦吓。 唔系，真系好简单嘅要求嚟噶咋。我想你出席我嘅女嘅结婚典礼，就系咁简单。 听落又真系唔系几难嘅，不过讲明啊，我唔会去抢新娘，你唔好期待咁多啊。仲有啊，我做乜要帮你啊？同你萍水相逢，连你姓乜名乜都唔知，仲系鬼添。 我梗系唔会要你白帮啦。嗱，张 coupon 咧，其实系一张愿望兑换证，可以实现任何嘅愿望嘅。唯一嘅问题咧就系唔可以用喺我嘅身上。 所以你揾我。只要我帮你完成你的遗愿，你就可以将个愿望给我。 没错，只要我可以跟着你十日，跟着你再带我出席我女的婚礼，那张 coupon 就送给你了。 咪住先，咁简单，张 coupon 系咪有古惑噶？一定是那些许愿要短二十年命之类的，我冇咁容易上车啊。 那些应该是魔鬼的coupon啩，我这张是死神给的，不会那么衰的。不过呢就可能。 哦，是不是呢？我都说一定有个拔字在后面的了。即是就算我能够许愿，我都会有后遗症啦，是吗？ 呢份人都几黑人憎的，你俾人讲晒啲嘢得唔得啊？唔使问啊，都知道你是单身狗啦。 咩啊？嗱，首先你唔系人，所以我唔需要有耐性。第二，我系咪单身狗？你鬼知？ 咁啱我就系鬼，所以我就系知咯。总之，我想讲嘅就系，你可以放心许愿，唔会有后遗症。唯一嘅问题。就可能人哋見到你一直自言自語，會以為你黐咗線，就好似你隔離張牀嗰個咁。 嚇、啊？邊個？忙咩啊？未見過人同鬼講嘢啊？使唔使介紹埋俾你識啊？ Sorry， 我乜都冇見到噶嚇。Sorry。 喂，老老實實啦，你都睇到我而家嘅狀況噶啦。唔係我唔想幫你啊，而係我都自身難保，係咪？我都未出得院噶。 新俊杰先生，你可以出院啦。 喂喂喂，咁儿戏嘅，话入院就入院，话出院就出院， 呢啲咪就系非自然嘅力量咯。 系你。死我啦！仲谂住你生日同忌日喺埋同一日添啊！猜过你啊，我都不知几精神。只系咧，有啲 乜嘢啊？有心事就同我讲啦。 我咧，我系 哦，唔通你 claim 唔到保险，所以觉得好可惜？ 嘿，你以为我系你咩？边似咁 cheap 啊？ 喂， 系我撞鬼啊！ You bro， 哦，原来你是精神有问题，所以入院。咁我唔打搅你同你啲鬼 friend 庆祝生日啦，系咁先啦吓。 喂，小心啊，差啲撞亲佢啦。 哇，你又真系几 funny 嘅，不如叫佢出嚟同我讲个笑话 啊。唉，你听到啦，讲笑话啊。 啊，不如你同佢讲。 以下呢段说话唔系出自我，而系嗰位鬼仁兄啊，八婆，如果呢个愿望嘅 sales 再输俾你嘅话，我就着住同一条红色 lace 底裤翻工一个礼拜。 你讲咩啊？ 跟住佢问你，连续五日唔洗，系咪真系唔会臭噶？ 我撞鬼咯，你点会知噶？你真系撞鬼啊？ 系你估？而家佢话要黐住我十日，仲要我去埋佢个女嘅婚礼。我而家讲翻出嚟，都觉得真系黐晒线咯！ 哇，你咁伟大啊，连鬼都帮？ 你估我想嘅咩？同鬼讲得明道理至得噶。唉，不过好就好在，我满足佢嘅要求，佢就可以俾个愿望我。 No way, bro！ 满足愿望嗰、那个系灯神，唔系死神啊！你系咪俾鬼呃咗都唔知道啊？ 点知道？横掂都摆脱唔到只鬼噶啦！唉。许愿咪当 bonus 咯，唔通我叫佢揾个死神出嚟对质咩 ？Hello， 你好，我系 Albert， 你都可以叫我做死神。 You bro， 你咩事啊？喂，你唔好吓我啊！喂 ，sorry 啊，因为咧我见你一直都唔系好信我咁，我咪唯有揾个死神出嚟同你直接对话咯。 死神啊！死神。边度啊？ 呢位先生，你唔使咁紧张嘅。你知啦，死神都系份工嚟嘅啫。我多一阵就要打卡交更噶啦。趁仲有少少时间咯，我就嚟同你解释翻张 coupon 系乜嘢一回事嘅。 喂，死神，你唔好喺度呃神骗鬼啊！唔好以为我睇你唔到就怕咗你。嗱，我话你知啊，我带住神符，只要我加埋啲圣水咧，方圆百里之外，无论人畜虾蟹都要化为飞灰。唔好话你区区一个死神啊！够胆你就现身。 系咪咧？好地地唔得嘅，硬系要我 show off。唔好意思啊，我哋讲到边啊？ 講到張 coupon 啊，係冇錯係嘅，就咁張 coupon 咧係真嘅，個願望咧都係真嘅。除了非常高難度的願望我需要請示上頭之外，基本上一般凡人可以想到的願望都不會有問題的。 等等，即是說 你不需要想太多，既然你們已經交換了條件，你就滿足他的遺願，然後他就滿足你的願望，就這樣吧，我收工了。 喂，究竟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啊？ 八制錯，鬼跟住你。 喂，其實呢，所以我答應給你跟住十日啫，你都應該不需要一直騎在我膊頭上面的，是吧？ Sorry， 我回來先。其實呢，我都不知道為什麼就會自然地飄了上去，可能這些呢就是所謂的時雲低膊頭重的原因吧。 不過話是話，你跟住我啫，為什麼還要我去你家住啊？那些鬼這麼霸道的。 咁又唔係，其實我都最後十日咯，你橫掂都冇乜嘢做噶啦，不如幫我執下屋，陪我懷緬下我嘅過去，咁我走都走得安樂啲啊嘛。 咩叫做冇嘢做啊？我呢啲叫做安排妥當，如果唔係我點周圍咁去幫人啊？仲要幫埋你隻鬼？ 得啦，知你好人啊嚇，真係唔該曬你，得未啊？欸，我屋企到啦，门锁密码是970908。 佢，今时今日真系方便啊！一组密码连鬼都可以带人翻屋企。 咁你之后啊，咪多啲上嚟坐咯。 诶，集住，十日之后我同你不拖不欠，你去饮你嘅孟婆汤，我去滚我嘅祛湿茶。诶，你呢度都几干净，你老婆执噶？ 我同佢一早就分開咗啦，不過因為我本身咧唔係好中意收嘢，所以嘢少就自然容易打理啦，自然咪乾淨啲咯。 哇，睇唔出喎，一表人才咁，竟然係失分人士。不過講又講，我到而家都唔知你姓乜名乜嘅喎。 哦，係喎，你唔問我都爭啲唔記得咗添。我叫許國強，半日前咧。都仲系新城大学嘅数学教授。 数学教授，睇你斯斯文文咁，我仲以为你做啲后勤工作，估唔到你需要面对大众喎。不过你系数学家，咁科学嘅人点会相信有鬼噶？ 数学家嘅至理名言之一，万物皆可数，即系话所有事情都可以用数学嚟解释。而家一时解释唔到嘅，唔代表以后都解释唔到。就好似而家咁，我已經見到變成鬼呢個答案，但係個源頭係乜嘢？應該點樣 set 個 equation？ 應該點計出所有嘅變數？呢啲咧 得啦！一聽到你呢啲嘢，我就即刻想瞓覺。係啦，咁你點死㗎？點解我係目擊證人嘅？ 講起嚟，我都唔係幾清楚我點死喎。我最後的記憶就是我好地地咁行緊，突然間一架貨 van 就咁衝埋嚟，我驚到合埋對眼，跟住下一刻就見到頭先個死神啦。 哦，即係被車撞死啦，咁就奇啦。我唔記得我遇到交通意外喎，咁點樣算係目擊證人啊？喂，咁你係喺邊度出意外㗎？ 我由學校翻屋企，跟住又經過中記士多，然後咧就喺燒雲麵檔、陳記茶室、薛啲整車房。 咪住！你咁數法，咪即係你都唔記得自己喺邊度出事？ 數數下咪數到咯，你唔好嘈住我啦。跟住咧，我就轉彎落斜路，見到個朱古力鋪，跟住冇啦。即係話我係喺朱古力鋪之後出事，咁即係花街嘅交通燈附近。 花街？我今日又經過花街咩？我記得我未到花街路口，講緊電話嗰陣見到有隻貓衝出馬路，我咪。哦，我記得啦，有架車好快咁想衝黃燈，佢見到我突然跳出馬路之後就好似失控。原來係我。 原來害死我嘅人竟然係你。 咪住先，我記得你講過係死神搞錯，所以你先至會冇命。嚴格嚟講，唔關我事㗎嚇。 事到如今，邊個啱邊個錯都改變唔到啲乜嘢㗎啦。不過至少我利用你嘅時候咧，我唔會覺得有任何內疚咯。 哇！你咁講就，死咗都仲有人揾你嘅？ 喂，大佬啊，我今日下晝先出事，邊得你咁多人知道啊？快啲幫我開門啦！ 話你知啊，咪當阿四咁使啊！喂，點解係佢噶？ 邊個啊？又係死神啊？佢都需要緊鐘？ 喂，頭先冇聽錯嘅話。你话你姓许系嘛？ 系啊，许国强啊嘛。 咁许由美系你边个啊？ 由美咪我女咯。喂，点解你会知道佢名字啊？ 佢而家就喺门口，同埋佢系我前女友啊。 鬼跟住你上集，编剧李慧健，导演廖日豪，配音曾心怡，申俊杰、刘俊明饰演，许国强、陈川辉饰演，死神罗瑞安饰演，豆腐星温嘉伦饰演。